这个人呢也不少了。 嗯， 我们这是拉洋片的。 嗯， 头一次来，出道无名是扎道无力。 嗯， 人过留名是言过留声啊。各处的美景全都有八大片，花钱不多，让你那是乐乐呵呵， 满够折。 哪位先生瞧，哪位先生说， 哪位也不瞧啊， 价钱不贵也，打打哈哈凑凑去。哪位先生瞧啊， 哪位不瞧啊。 三颗碟全居住了对不， 干嘛居住了，这今儿不瞧干嘛居住了，还很新鲜。 可是有一位瞧了就好办了。 嗯， 你看这么些位，你难道说一位全没有吗？ 还很新鲜。 要是三不瞧，咱们就三分就完了。 听你的，九门前买票，连完走了，像话吗？这个， 瞧， 咋好意思啊？好意思啊？ 你看这个一位瞧的也没有啊？ 那这多新鲜啊！ 我住电影店，前面吃饭要饭去呢。 你死！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？你看。你看，你看，哪位老乡给他说了？ 哪位说了？ 老杨天爹，你莫着急，你怎么敢说？那是不轻，你非得呀下里挨着位的让一让，你让的难吭声的，那就不好意思的不轻了。 嗯， 这可是你说的对不？ 我哪位说的？哪位？ 就那位呀。 哪位啊？ 有鼻子那位。 是是。哪位没鼻子？ 对，听你的了，我得让一让。我可有个毛病，我告诉你说。 你什么毛病啊？ 可都听明白了啊。 嗯， 我让你头上，你要是瞧了， 嗯， 那咱们算两全其美呀。那么要是不瞧呢？我让了你头上，你要是不瞧， 嗯， 你可别说我犯野蛮，对不？ 有什么野蛮的？ 那可要打， 打好了，你让吧， 反正今天 是有个倒霉的人。 不，一个也躲不了了。 嗯， 我告诉你说要发财，咱们先打这里来。 您甭拍吧，我盯着他呢，没问题。甭说了，我听 你的工作。 他拿好的来，我 也不怕。你可听你，这都过不着啊， 过不着。 这听你都刚进门啊，这听你都没带着零钱呢。 嗯， 你看今儿个怎么总干这么寸呢？ 你瞧瞧，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？ 嗯。 我得找一位，得找那个有造化的。 看洋片还得有造化， 我在乎那个人是个洋片他还看不了啊。 嗯， 那个人得个别，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，那个人这个人你得找，你不能忘，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，你得慢慢来。你娘，得了，你那下人头发长呗， 你也就让我呀。 什么玩意儿啊？八大片 来过吗？ 我来过，头一趟来，头一回老先生让的也是， 这是头一个主啊。 哦，头天来，头天摆上，让我这是头一个主，头一位， 就冲你这心心，我就得 瞧， 这不瞧，不瞧。 哎，怎么新鲜不瞧啊？ 好嘛，你们讹人呢？ 讹人怎么着啊？ 瞧完了好几万，我受了吗？ 好几万怎么呀？这又不是那个大骡子大马的，别人买得起，你老买不起。我们来到此地大街家买你的先生，一毛钱一次， 多少钱？ 一毛钱， 看几张？ 八大片， 八大片花一毛钱，看全了 啊！ 歇歇腿也值，就出一毛钱了， 瞧了， 这不瞧吗？ 怎么一毛钱也不挑呀、 啊？对不住，没带着。

您就几大天？ 八大天。 我看几天了？ 头四天。 还没瞧完呢。 瞧。 您回家送信去，就替我在这看洋片呢。 可这么说，就这些我就回不去了。 哟，我看你这意思还挺爱瞧的。 对对对， 再给你加上四天， 免四天了，您们。 免四天吗？哪里？ 就差这一天了。 就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了？看见了不？到哪里了？这到了劝一场了， 我早晚老远会死的劝场不好。 我您这， 我您这片子怎么老在劝一场了呀？是， 没告诉你是头一天没敲完的不？ 你看劝越场到了吗？ 劝越场 到了，劝越场了吗？ 到了 啊！劝一场人多 多。 你看全场人 热闹 热闹热闹， 我问你找什么呢？你找什么呢？ 你往这里瞧，全场你看有老太太在对吗？老太太在对，老太太走了，老太太坐三轮了啊，老太太上了三轮了，等着三轮的等起来一步一步的就 三轮了。 受了呀，几大天八大天，我看几天了，头一天还没穿完呢， 走， 到对上了是不是？ 走了，走了，三位跟着 跑了， 跑了完了，过来看病， 我一下子也拉上去， 跑不了了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。今儿啊，我们欣赏了传统经典名段拉洋片。在这段相声的开头提到了大金牙这个人，大金牙焦金池是当时天桥地区八大怪之一，因为他面部表情丰富，无论眼神口型形体动作都很滑稽，称为形象怪。又因为他的讽刺唱词非常幽默，唱腔的腔调高低变化较大，又带有浓厚的乡音，成为声音怪。他的徒弟罗佩林一名小金牙，演唱也是深受广大观众欢迎。这段拉洋片之所以成为经典，就是因为他重现了当年拉洋片表演的景象。好了，和您聊到这儿呢，今天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。最后呢，送你一首来自任贤齐的歌曲《你愿意我愿意》。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让我唱首歌给你，自己不该。